第105集，我拿什么喜欢别人啊？少群挂断了电话，温小辉看着自己的手机，重重叹了口气。 少群说的对，我以后也没机会去了吧。 接下来的几天，温小辉一直在等洛伊的消息，可洛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又开始了每天定时给他发嘘寒问暖的短信的生活，让温小辉不胜烦躁。他一直在关注着长虹的股票，这几天有稍微回跌的趋势，看上去正常了很多。他其实依然看不懂什么，但根据黎硕和洛伊的说法，这可能是一个好的信号，毕竟越疯涨越让人害怕。周六那天，洛伊约温小辉去他家吃饭，说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。温小辉几天来第一次回了他短信，回了一个字，好。下班之后，温小辉去了洛伊家，洛伊穿着居家服，系着围裙来开门，一见到温小辉就露出温柔灿烂的笑容。温小辉抬头看着洛伊，感觉视线一阵恍惚，茫然间好像回到了从前。那个少年曾经无数次系着围裙，挂着笑意等待他的到来。两人吃吃饭，聊聊天，看看电影。后来，他们尽情地拥抱、亲吻，做亲密的事，仿佛把一辈子的时间放在对方身上也不腻歪。说不怀念那些时光是假的，毕竟他们那么完美。可惜完美的仅仅是表象，撕开真相后只剩下血淋淋的欺骗与利用。洛伊拉着温小辉的手把他拽进了门。 今晚做海鲜，我又新学了几样，保证你爱吃。 温小辉不自在地抽回了手。 你去看电视吧，做好了我教你。 温小辉点点头，去沙发上坐着了。只是电视里放了什么，他根本没看进去，反而时不时回头。从这个角度，刚好能看到厨房的一角，洛伊高大的背影在里面忙碌着。他看着看着，眼前就出现了虚像。一个自己走了过去，自然地从背后抱住洛伊。洛伊回过头，在他唇上亲了一口。两人相视一笑，那笑容明亮的，好像在发光。温小辉眼眶一热，猛地转过了身来，无力地靠在沙发背上。这个沙发也有好多回忆，他第一次躺在这儿，洛伊体贴地给了他 WiFi 密码。两人曾经无数次地在这里看电影、打游戏，他也曾经……是啊，这个房子里随处都是属于他们的回忆，他要如何忘记，要如何释怀呢？他越来越害怕自己会忘了当初的痛，会再一次相信洛伊。做好了饭，洛伊高兴地把他拽上桌，给他一一介绍食材和做法。温小辉看着一桌子海鲜料理，不用尝也知道有多好吃。洛伊一向都很会做饭，也愿意花时间研究。他曾经觉得洛伊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男朋友。不，应该说，只要洛伊想，他可以装成世界上最完美的男朋友。温小辉心思复杂地吃了起来。他以为他要老死不相往来的人，就坐在他对面，和他共进晚餐。从前的回忆蜂拥而至，让人不胜唏嘘。他为了不再陷入回忆，强行打破了大脑的思路。 你要告诉我什么好消息？ 我同意了那个人的条件，我将从他手里拿到一大笔钱，以及他的承诺。 什么承诺？ 终身不再见我，不再和我有任何联系。 太好了。 他感到欣慰的同时，又克制不住地心疼起了雅雅。 也许真像洛伊说的那样，如果他不是害怕了，如果他有洛伊一半的狠，也许已经得到想要的结果了。无论如何，他不能让洛伊去重蹈雅雅的覆辙。匆匆吃完饭，温小慧一抹嘴站起了身。 我回去了，有进一步消息告诉我。 洛伊愣了愣，一把抓住了温小慧的手腕。 还有甜点呢。 不吃了。 那我们一起打游戏吧，我买了新的游戏。 我得回去了。 天都黑了，别回去了。 温小辉甩开了洛伊的手。 你以为我是来跟你上床的？ 我没那个意思，虽然我很想你，我只是想跟从前一样。 洛伊，我们永远不可能跟从前一样。 你回去吧，要我送你吗？ 不用了。 温小辉穿上鞋，推开门就要走。 小辉哥，为什么不去法国？ 温小辉回过头，表情像只炸毛的猫。 操！不要再窃听我的电话。 我是为了保护你。 放屁！ 为什么不去？ 洛伊的瞳仁黑得发亮，说不出其中蕴藏着怎样的思绪。 不会法语。 温小辉摔门离开洛伊家后，路过手机店，他还想再换电话或者卡，可是想想实在太浪费了，而且就算他换了新的，洛伊一样有办法查到且听到，这种感觉真的让人抓狂。等洛伊和常会长的事情过去了，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。洛伊的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但心里实在是憋得慌，就买了酒，下班之后去找罗瑞。罗瑞看到他拿酒来就翻白眼。 想喝酒去我家喝好不好？人家这是西点店，不喝这种劣质的啤酒。 我就爱喝这种劣质的啤酒。 啊，拿点蛋糕过来，再去隔壁打包点鸭脖和鸭舌，多加辣椒。 你好歹也是千万富翁了，有点格调行吗？ 屁格调，天天在外边装逼累死了。 温小辉掏出镜子和唇膏，边抹唇膏边说话。 有我这样的美貌，吃法餐喝红酒是格调，吃鸭脖喝啤酒是接地气。快去。 罗瑞无奈地叫店员去打包了。温小辉把啤酒和蛋糕摆好，掏出手机自拍了一张。 博客好久没更新了。 你今天又发什么神经了？ 我怎么了？不就吃一点蛋糕吗？ 突然来找我喝酒，肯定有事吧？跟洛伊有关是吧？ 别提这俩字儿，影响食欲。 温小辉拿起一块蓝莓慕斯，狠狠咬了一大口。 你食欲不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提不提有区别吗？ 吃你的。 温小辉舀起一勺布丁塞进罗瑞嘴里。罗瑞咬着勺子撅着嘴看着他。这时店员把鸭脖子买回来了，温小辉打开袋子，双手并用，吃得小嘴油乎乎的，相当没形象。罗瑞支着下巴看了他一会儿。 我呀，我也讨厌洛伊。 怎么？ 你以前很潇洒，什么烦恼都过不了三天，跟他分手之后都不像你了。 那是当然，我以前是穷鬼，现在是有钱人， 就会臭贫。 小妈，你说我以后还会碰到喜欢的人吗？ 当然会了，你才几岁啊？22，可能还不止碰到一个呢。 靠，你这是组织我失恋几次啊？ 靠，你就不会换个方式理解？ 可我觉得人的感情都是有限的，就那么几斤几两，洛伊把我都快用光了，我拿什么喜欢别人呢？ 你别突然这么伤感，好不习惯。你想太多了，什么事儿最终都会忘记的，过两年你就会忘了洛伊。 说不定你是对的，我应该再谈个恋爱。 黎硕呀，黎硕多好啊。 温小辉埋头继续吃鸭脖子，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。当初他选错了，也许他真的该纠正自己的错误。可是，喜欢一个人，能纠正吗？两人不知不觉干掉了七罐啤酒，这点酒对温小辉来说不算什么，但罗瑞是一罐就上脸的，喝得小脸红扑扑的，肚子都鼓了起来。他下巴垫在桌子上，有气无力地摆着手。 不行，真不能喝了。好撑，好晕啊。你这点酒量啊。 温小辉趴在桌子上，笑呵呵地揉着罗瑞柔软的小卷毛，心中有一种放空的平静。酒是个好东西，可以暂时让人忘了烦恼。俩人喝得晕晕乎乎的，大有下一秒就要睡着的趋势。恰巧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，他们一个机灵，清醒了不少。 进来。 门推开了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竟然是洛毅。